季分別跌3.7%同2.6%。報告又話，雖然金融、保險、房地產同商業服務業嘅失業率只有輕微變動，但外籍人士流出令服務式住宅租金轉跌3.8%。第一太平戴維斯住宅服務部企業租任管理董事蔡欣欣話：政府今個月起取消九個國家嘅禁飛令，部分業主認為市場震盪逐步減退，出價開始靠穩。不過政府仍然維持個別航班的熔斷機制，加上內地爆發疫情等因素，仍然有機會拖累今季豪宅租金。 都有些個案都是在第二個國家帶了過來，就有部分的航機其實都有些阻滯的。再加上其實在今年年頭的時候，大陸那邊有些商務的人士plan緊過來香港的，但是上海那邊現在大爆發，租金其實都是不是說很明朗的。相信還有幾個%回落，九龍方面比較是回落得多一些。 蔡欣欣话：香港税率低，生活同教育多元化，唔认为人才流失会长期困扰本港豪宅市场。强调目前有部分外籍人士仍在观望香港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美股最新情况，道指报34,295点，升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410点，升1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1,374点，升55点，总成交金额是1,002亿；恒指夜期是21,364点，升53点，成交超过1万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73.6，升7.2；恒生中国企业73.82，升3.8；盈富基金21.58，升6仙；美团154.1，升2毫；京东集团227.8，升3.6；阿里巴巴98.5，跌5毫；快手64元，升3.35；中国海洋石油11.46，升4毫；友邦保险80.15，跌7毫；紫金矿业13.7，升1.0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39，日元125.86，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4，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报18,45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77.66美元。卖出价1,978.48美元，港汇指数96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经常听到有人诟病香港建筑欠缺风格，究竟我们有没有所谓的香港建筑特色呢？如果有，香港建筑特色和我们的城市发展、街道美学、人文风情有什么关系？米哈请来建筑师兼专栏作家 Simon 去一起细味建筑。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 看多些，知多些。 专业医生即场评诊， 即场解答你问题。 医生，我想问一下， 我而家你最担心你病开皮一个， 我哋话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系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 对。讲紧呢个症状咧，对于你个影响。 星期一至五，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灵一点，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健康你主场。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四月七号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蚊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刷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嘅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蚊嘅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号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外交20问。 又回到嚟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一众参赛者竖起耳仔听实啦。粤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7000万人，是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当中，港代表香港，澳代表澳门。咁粤港澳的粤又代表边度呢 ？A. 广东省珠三角九市。B. 广东省全部地市。C. 广州、深圳、珠海。 我知道粤咧系指广东啦，咁所以咧答案一定系广东嘅城市啦。 去，我就知一加一等于二啦。咁广东边啲城市先得噶？ 广东省咁大，冇理由包晒全部嘅地市噶。 啱啊，同样冇理由得广州、深圳、珠海咁少嘅。起码都加埋惠州、东莞啦。 咁所以咧，广东省珠三角九个城市就差唔多啦。好，就咁决定啦。 正确答案系 A， 广东省珠三角九市。 冇错啦，粤港澳嘅粤包括咗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合称珠三角九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可以充分发挥三地综合优势，加强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合作之外，还可以支持港澳两地融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有助保持两地长期繁荣发展。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米克，直播室里面有我一位朋友 Simon 去，今天的题目呢就是细微建筑，请了 Simon 上来呢是当然有原因啊。Simon 其实呢有都几多个名字，几多个名号。 其实两个啫，都系 仲有中文名咧。 好、哦，中文名啦吓。 笔名就系建筑游人，系嘛、嗯，即系游戏个游。 系啦。 咁其实 Simon 咧，我识得佢咧就系源于书嘅，都系其实就咁啊。话说即系 Simon 即系用建筑游人呢个名咧，都出咗相当多嘅书啦、嗯。有几多本啊？而家暂时。 而家其实出咗系7本书，嚟紧写紧第8本。 系啦，咁而且系一个系列嚟嘅。咁全部都係關於建築嘅，咁所以當時即係當我哋去即係認識嘅時候，就係因為書而結緣，咁就係講建築。咁當時我已經請教咗即係阿 Simon 好多嘅即係事情咁樣。咁後嚟咧，我哋就有個即係合作，就係關於呢個虎豹別墅。咁我哋又一齊去即係睇虎豹別墅啦，同埋即係研究虎豹別墅嗰個即係重建嘅計劃等等咁啦。咁我記得好早啊，嗰即係一大早我哋就去睇住阿 Simon 去拍呢個航拍。咁所以就慢慢即系同阿 Simon 多咗好多嘅交流，咁啊知道佢对于建筑嗰个热爱咧，系令我即系好赞叹嘅。 我記得他很早跟我去介紹自己講其中一本書呢，講美國篇，即是美國的建築。通常去看建築，我就以為在街上走下啦，拿著相機啦，即很優雅地拍照就算了。你當時就不是，你當時是即要搭直升機上去看。 是啊，是啊。因為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喺 New York 咧係唔可以係放航拍機嘅，因為保安問題大家都理解噶啦。咁咧嗰陣時我要影自由神像，咁咧亦都要影係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咁咧其實係你一定係要坐直升機噶啦。係。咁我就唯有咧就係、 是、一定要坐， 一定坐直升機， 冇得揀嘅係啊。 冇噶啦，你除非你低位嘅話，其實低炒嗰啲咁影嗰啲相咧就好普通。 係。 咁你唯有係坐直升機咧，先去 Top Shot 影個自由神像嘅啫。咁所以唯有就即係都肉痛㗎，即係廿分鐘俾咗成幾千蚊去坐㗎。 實係啦，同埋即係以我熟悉嘅出版業嘅行情，呢一個完全係即係作者自費啦。 冇錯，絕對係自費嘅。 所以買佢書都幾抵，同埋我覺得個系列本身係即係好完整嘅，即係講唔同地方嘅建築咁樣。然後我睇嘅時候，即係我係追看嘅其中一位讀者啦，忠實讀者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是。有一種令到我慢慢覺得建築作為藝術，即一般我哋講藝術就是哦藝術品咯，即係雕塑啦、畫啦，係咪等等咁？但原來建築是可以欣賞的，建築不單單是一個即係攞嚟住咯，攞嚟行咯。即我諗喺香港長大咧，對於建築是有一種又愛又恨的一種咁嘅糾纏。 其實你可以講咧，其實你所講緊嘅其實唔係建築，嗰、那個叫房地產。 哦 Okay, 其 實分別是哪呢？ 分別是哪呢？就是房地產呢就是一個純粹的商業投資，是一個就是發展商買得地跟住加工然後再賣給你，一個商業的活動來的。這個是一個都 很正常的活動，但其實呢就始終欠了一份人的味道。所以呢就為什麼會覺得香港的建築就是好像很悶啊，沒什麼生氣啊，為什麼好像說、外國很多得意的東西看到、啊就其實因為呢我哋香港嘅經濟其實都好主導係由房地產嚟去主導嘅，咁所以嘅話就變相咗咧好多嘅建築物咧係接近100% 商業化，甚至乎咧可以話連建築師嗰個原意嘅設計咧都只係一個佢嘅輔助品，可能分分鐘去到好後期好後期咧，其實個建築師嗰個設計嘅精神咧，可能即系你可以系拣外墙嘅颜色啊，即系门啊，或者个地板用咩玻璃啊，即系地板用咩云石啊，咁样样，变咗其实你可以做嘅建筑设计其实系好少。 而真正挂事嘅系边个咧？ 物业投资部咯，商业部咯，因为个商业方面揽啊，销售部嗰度去话事啊嘛。 所以今日请阿Simon上嚟系好啱嘅，因为Simon除咗系一个即系对建筑好有研究同埋好中意嘅一个专栏作者咧，佢自己亦都系即系从事房地产嘅即系工作咯，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有参与过 系啦。咁然后即系所以两边都好熟悉咁样。咁而当我去谂呢个题目嘅时候，即系揾Simon去倾嘅时候，就系讲紧就系其实即系建筑成日讲香港嘅建筑。究竟有冇一個特色或者美學咧？曾經即係好多人都去批評，就係話啊，我哋啲建築咧，或者因為房地產嗰個經濟啦，令到我哋好多嘅建築物咧都保留唔到落嚟，所以遺留唔到嗰種即係整全嘅美學。即係你贊唔贊同係咁？ 其實因為我哋香港房地產太過蓬勃喺八九十年代，然後咧我哋研究咗一套嘅商業理論，而呢套理論咧太成功啦。就是我哋成日建築師成日都講叫做蛋糕樓。 蛋糕樓啊？ 蛋糕樓。 蛋糕樓係點？好似聽落好似好 fancy 咁。 其實咧就唔係好 fancy， 其實就好簡單嚟講就係、是、最早期就係太古城啦，就喺個商場上高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一支支嘅住宅或者 office。 哦。 咁然後咧下邊就地鐵站。咁呢個嘅發展模式就極度成功、哦。因為咧就係、是、你可以係你一出地鐵站咧嘅時候就即刻可以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咁、然之後一至五嘅時候咧就個商場就可以係做樓上 office 嘅嗰個生意嗰啲客，食啲晏晝客。然後禮拜六日咧就做啲家庭客。咁、個商場就好賺錢嘅。太古城而家都好賺錢嘅、就係咁啦。咁而呢個 model 嚟講咧，就越嚟越成功啦。然後跟住你見到譬如另一個好明顯嘅就係將軍澳。將軍澳地鐵站一出咧，就連搭係有三至四個商場。 坑口更加嚴重添， 係 連住成五六個商場。咁、其實唔同嘅發展商就係做咗唔同嘅商場仔，然後就博埋條橋，去咗地鐵站。 荃灣亦都係咁， 荃灣都有。咁變咗咧，其實就係、好多人都話，成個將軍係一個沒有街的城市嘅。 嗯， 好少人行街嘅，係行商場嘅， 係行天橋， 行天橋行商場。咁變相咗咧，就成個嘅發展嘅模式就去咗呢度啦。係。变咗我哋成个城市里面咧，就其实系个街道咧，就其实系个商场与之间，商场与商场之间嗰个夹缝， 嗯， 就系咁， 嗯，即系亦都令到街巷嘅文化消失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即系你人唔行落去，咁你冇人流，就自然嘅商铺啊，一啲嘅小嘅店啊、食店啊等等，都好难去维持啊。 根本上唔又唔系话你佢唔能够维持，而根本上咧就系其实香港如果讲商业咧。 嗯， 其实是最原始就是啲档口，即系好似系石板街啊、梨园东西街啊、西洋菜街呢啲嘅档口仔。 嗯嗯， 所以其实香港有好多特色嘅街道，譬如话有金鱼街啊、雀仔街啊、医保街啊，因为有啲细嘅档口，因为佢细嘅档口咧，佢会唔可以卖好多嘅产品，唔系百货公司， 嗯， 就变咗好多嘅精品。咁， 嗯， 变咗每多细档口咧，就系成条街拼合埋一齐咧，就变咗好多特色， 嗯， 好有味道，条街好值得你去行嘅。就算譬如话你唔系要去买花。得閒行下花墟，見下咁多花，都好過癮嘅喎。呢啲就係佢嘅嗰個嘅成條街嘅味道，即係波鞋街，亦都係另外一個嘅做法。咁由啲細嘅商鋪組成個空個特異空特別特別嘅空間，但係啦，一去到擺喺商場裏面啦，商場嘅話咧，就一定會擺佢哋嗰個銷售部嗰個嘅商業嘅方面啦。幾多成係餐飲，幾多成係商鋪，跟住個商鋪咧係有個策略嘅喎。譬如又講將軍澳，因為我住嗰頭嚇，佢譬如見到呢幾年咧，佢翻新咗，就佢嘅翻新就咩咧？佢係專打咧係小朋友嘅，所以咧啲藥房咧係baby 嘅藥房啦，賣書嘅係賣兒童書，連醫務所都係做兒科醫生生意。 嗯嗯， 係。 咁但係嗰個就係即係內部嘅內容啦，個商場嘅內容啦，但係即係。咁但系调翻转讲，即系商场啊，即系以我即系从文化研究角度，商场曾几何时都系一个喺建筑美学上边几重要嘅课题嚟，即系所谓传统式嘅一个大嘅商场，同一个所谓现代主义式嘅，同埋后现代主义式。即系举例，我哋见唔到门口噶啦，即系嗰啲我就通常称为后现代式啦，即系由唔同嘅铁路进入去嗰个地方，突然间你由街巷度行一行就会。突然間進入咗，唔覺意通過個玻璃門，你就進入咗個大商場。咁呢個叫後現代啦。現代就係通常可能有個，例如時代廣場，我哋見到一個大嘅即係地面嘅，然後見到個明顯嘅出入口嘅等等。即係其實就算佢起所謂嘅蛋糕樓，咁但係唔影響建築風格嘅，照計 好影響建築風格，因為根本上咧就係成個嘅地盤咧。再配合建築法例啦，因為香港嘅建築法例咧係頭嗰十五米嘅空間咧，如果係非住宅部分，你可以100% 起盡佢嘅。 頭嗰十五米嘅意思 是，即係由地面至到最上嗰十五米， 係 咁即係大約係三層樓至四層樓嘅空間咧，你係可以100% 用盡成個地盤整個面積嘅。 OK， 咁所以係香港呢，因為呢條法例嚟，係八幾年嘅法例，所以咧就係香港咧好多時嘅低層咧唔係商場就停車場噶啦， 嗯，因為用盡。 用盡，因為是非住宅部分。 嗯， 如果是住宅的話咧，就是要收細啦，視乎嗰個建築物的高度。咁樣樣。咁樣，所以的話咧，就是變咗個低層的空間咧，好多時就是商場和停車場咯。 嗯， 變咗就是成條街咪做到好窄咯。 係， 亦都變咗我哋係成個建築設計就是根據佢呢個模式咧，係冇得一個係特別的靈活的發展。限死咗啦，已經 係。不過呢個真係。即係的確係好兩難啊！即係我意思係，即係曾幾何時啊？例如你一開始講太古城，咁，我再推早少少，例如美孚新村，其實嗰個係一個，即係個城市本身個生活水平提高，令到所謂中產屋苑出現，咁，令到即係嗰啲中產嘅家庭咧就好放心，啲小朋友咧可以喺個屋苑裏邊咧，例如喺平台度玩啊，然後又唔會行咗個街啊，即係唔會咁容易即係有交通意外啊等等咁。咁慢慢再發展就係支持埋個商場咁，即係本身好似係一個佢又產生咗個生活圈咁樣嘅。但係慢慢當呢個生活圈一路擴展，然後我哋見到天橋穿天橋咧，又好似捨棄咗街巷。咁呢個係一個幾即係兩難。但係我嘅問題就係，如果翻翻去建築，其實就算講商廈啦，咁商廈都係好揾錢啦，應該係咪都係想去 即係極大化嗰個空間去租出去。但曾經嗰時我哋都好多即係出名靚嘅商廈嘅喎，即係荷里活嚟取景都要去睇下個中銀啊、IFC 啊咁樣。即係我哋點解又有一啲好似好有特色嘅商廈嘅咧？ 哦，其實咧，商廈嚟講咧，因為其實嗰個回報嗰個率係高嘅。租金是挺好的、一般的商厦其实就算由零开始都可能七年它发展商可以回本。所以就算它投资多一些钱或者请一些叫做是、外国的名师来香港做呢其实都是没有大问题。即是可能是不是你讲的可能有 Norman Foster, 有贝聿铭啊这样它都是真的可以给它有个自由度去试新的东西。但是来讲就是始终呢都是我们香港人呢走不出一個框框就叫實用率。變相了其實我們就劃親的東西就是說劃親那個商廈就是一定是四四方方來去做一個設計。如果劃一些叫做有些古靈精怪角落、有些劈角的話呢除非你有翻咁上下嘅名氣，或者咁上下嘅叫做霸氣，你都唔係咁容易說服到個發展商去做。所以好多時嚟講，就變咗係做咗個長方盒，然後咧喺個外牆上高試下點樣雕啊、雕龍雕鳳啊，或者試下就襯唔同顏色嘅玻璃，咁又黑又撞下藍啊咁樣，就得好少嘅嘢你可以俾你做，因為佢哋太過深信呢一個嘅商業模式。 咁啊，Simon 嗱，咁啊講咗成節。你又不斷喺度提緊，即係我哋有房地產嘅經濟啦，然後好多一種商業模式去思考個點樣起嘢啦。咁點解你都仲會喺香港度會愛上咗建築同埋去揾建築？咁點樣揾咧？既然都冇啦咁樣。 哦，咁其實又唔係完全係冇。你如果你話係，我哋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思考啦。就算你話我頭先剛才所講嘅office building 或者係住宅，好似喺同一個框框。但是呢如果將你去到是放開整個世界去看或者甚至不要放世界整個維港去看其實香港的建築呢就好像一個 pizza 咁樣就是很多雜亂無章的 building 喺度呢就擺喺度然後呢跟住然後呢是拼合埋一齊呢令到整個城市喺個維港嚟講其實是很豐富的這個其實是佢得意的地方亦都呢另外去講就是話今次我相隔咗係八年啦又再次去寫關於香港建築，今次寫咧係更加多係揾本地建築師去做嘅，而嘅即係做嘅訪問啦。從佢哋嘅講嘅角度當中，佢哋其實原來好多人咧係好有熱誠、好有心嘅。 好，咁我哋等陣下一節翻嚟咧，再就真係講下，不如有咩香港嘅建築真係好值得我哋去欣賞，或者點樣欣賞啊？先聽翻首歌先，石山街嘅《先知》。 自己去琢磨。

但是如果感染之前未曾接种疫苗，4月29号之前就需要接种第一剂疫苗才可以使用疫苗通行证。 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无论是感染前未接种或已经接种一剂人士，如果第一剂超过6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二剂。 12至17岁康复者如果接种伏必泰疫苗作为第一剂疫苗，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无额外的接种要求。 个别康复者如获医生签发医学豁免证明书，可于有效期内豁免于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 疫苗通行证，打赢这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里边有我米哈同埋我眼前嘅 Simon 建筑游人。咁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细微建筑。咁诶，细微建筑呢个题目咧，正如我所讲啦，即系系令我去反思，即系究竟建筑系点样作为一件艺术品去欣赏。咁但系即系欣赏画、欣赏雕塑咧，我都算即系可以讲两嘴咁啦。但系建筑真系要交俾 Simon 啦。其实建築物的欣賞應該從什麼角度開始入手呢？ 哦，其實就其實都很簡單的，只用你自己個人的第一身的感覺。 嗯， 因為呢其實建築物的要起出來都為人而去做的， 嗯， 所以其實呢是我們作為建築師其實是很想是為個用家而去做的。 嗯嗯嗯， 而點解就剛才第一節所講啦，就起嘅商業樓啦，或者係住宅啦，點解話做得唔係咁開心呢？因為唔係以人為本啊。 嗯嗯， 咁所以就變咗就係喺香港嚟講啦，即係老實講嘅，室內設計嘅發展係比較係豐富啲嘅， 係 因為係真係可以做到係為嗰個用家而設計， 同埋因為外在嗰個硬件咧，即係提供更多嘅限制，令到個內在嗰個設計咧會諗更多方法去點樣去搞盡六淫，點樣喺個鑽石廳嗰度咧去揾翻啲空間翻嚟去玩。 我呢個係有㗎，有呢咁樣嘅，其實都多建築師咧，其實係亦都有去做室內設計， 啊， 去玩好多唔同嘅空間，甚至乎我啲老友咧，唔係講緊係人與人之間問題啊，係人同寵物嘅相處啊。 哦，點樣咧？ 譬如話我有個老友啦，就係，是，佢做咗個住宅空間，其實就唔係好大啫，200多尺。 嗯， 但係咧喺個裡面咧係有一隻貓同埋有隻鸚鵡嘅。 係。 咁咧其實而家嗰個位置咧，其實你係要將呢兩隻動物係要分開喎，因為如果貓同鸚鵡係會打交嘅，係會好複雜， 會受傷咯，應該其中一隻動物 係會受傷嘅。咁咧而最慘嗰個人個空間唔係好大，咁，係一對新婚夫婦，而且咧又會係有埋佢嘅外母喺度住嘅。 哦。 咁其實 講越多喎， 個空間設計係好困難，咁細空間裡面你係要分開就係新婚夫婦嘅居住空間同埋外母同埋只貓同埋只鸚鵡咁樣分開，咁佢就諗咗好多古靈精怪招咧，就咧點樣喺個廳嗰度就間咗個嘅屏風，就將兩隻動物分開，而呢個屏風咧又可以咧係將個外母嘅居住空間嘅私人空間同個户主亦都可以係分開，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咁樣開翻埋。 是 好過癮的， 是我會選擇我自己搬出去門口住，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但是說回建築，剛才Simon說以人為本，但是這個都有些爭議性的，就是以人為本的建築，我不知道是不是對於功能上的要求會更加講究，或者可能受到巴豪斯的影響多一點。因為有些建築我覺得就不太以人為本的，就是例如去到某些商場，我永遠搭那條電梯與電梯之間呢 是要走成几分钟才兜到回去另一条电梯入口的。 哦，这个都是以人为本的。 是吗？以哪个人为本先？但是 那当然是老板的荷包为本。因为其实是个设计真是这样，真的是刻意要你这样做。是因为是希望你能够经过商场多些空间， 嗯， 见到多些不同商铺，见到多些橱窗， 嗯， 吸引你去买东西的。 是 这个是他们的逻辑来的。 是还有他能够规划到你的消费路线。所以令到佢咧可以計算到每間店鋪嘅個租金嘅即係多寡啦，或者個曝光率啦咁等等等等。 呢個都唔係重點，最大嘅重點係其實喺個商場裏面咧，要花好多心思咧，係要點樣處理咧啲老公同男朋友嘅問題。 係即係點咧？ 因為咧就話一般嘅商場咧，那個通道就大係三米，咁咧就如果係順時針嘅方向就大需一米啦，逆時針另外一米啦，另外第三米就咩咧？係攞嚟有個空間係俾人等人嘅， 哦， 等人多數咧就梗係啲老公啊男朋友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一個商場嚟講咧，主要嘅消費者咧多數都係女士嘅，即係歐美又好，香港都係噶啦。咁咧就如果係冇個空間去到係能够叫做处置个老公同或者男朋友话咧，佢，哋会投诉噶嘛？咁，有冇影响班女士们买嘢嘅心情咯？ 咁系啲老公同男朋友衰啫，咁佢陪住行咪得咯？佢唔使喺侧边揿电话嘅又。 咁呢个系有 系应该要被处置嘅， 系要被处置，系但系呢个就系我咯，我就系， 我正想讲就系，你唔好将个人嗰啲感受讲晒出嚟先得噶。 唔系嘅，呢个系必然发生嘅事嚟噶，即系尤其是系当我两个女未出世时候，同我老婆行街咧，系必然系会开战嘅。 系，所以好彩有两个女出咗世。 系啦，咁而家个女出咗世就会好啲，就佢陪阿妈自己行街咯。 系 咁样。 上一节咧尾嘅时候咧，三文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个维港去睇翻我哋嘅香港建筑，好似个 pizza 咁，即系好多好多样好多样咁。我谂起陈冠中老师咧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以香港作为方法》。咁，佢就话咧，即系香港嘅建筑特色咧，就你唔系统一地去讲得完嘅，因为佢有唔同时代啦、唔同时期啦，而且一种所谓 add on 啊，即系一种不断添加，然后堆砌，即系堆埋成堆啊。咁呢一个混杂同埋呢个复杂咧，就令到我哋香港呈现咗一种，我哋好中意喺街里边去揾好多好似唔同时期啦、唔同风格嘅建筑都可以同时存在咁样。 其实来讲呢就我不如这样举具体的例子，就一个很纯粹本地人设的设计，就是高山剧场。 是。 咁呢个剧场呢其实就唔係好大，其实佢原本呢个面积其实由四个网球场嗰度改建嘅啫。咁，而呢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其实係属于喺土瓜湾区啦，咁其实喺个旧区。 点解上山咁啦？ 上山啦，系啦。点解要起呢个剧场咧？因为旧翼嗰个剧场咧就已经好残旧，同埋咧个配置咧就唔系一个专业嘅剧场嘅配置。 系， 因为咧就冇个 fly tower， 即系冇个舞台塔。 嗯， 因为个舞台塔就系咧可以俾个个剧团咧将个背景吊上高， 有需要收埋佢。 系啦，可以换背景嘅，呢个咧就系佢哋嗰个 fly tower。咁佢哋就冇呢样嘢。咁咧，其實而聽落就話起個拆咗個網球場，起個劇場，唔係好困難啫，唔係噶，原來係一件好困難嘅事。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佢個網球場隔離有幾棵舊嘅樹，佢雖然唔係啲古樹，但係都係一啲係種咗好多年。而成個土瓜灣區咧，其實好多老人家喺度住啦，老人家對公園嘅需求其實好大嘅，因為佢需要係地方嚟晨運啦、耍太極啦、上雀啦、傾偈啦、 社交嘅一個場合。 係啦，一個好重要嘅生活空間，尤其是嗰度係啲叫做基層屋苑啦。咁，根本上咧，佢哋屋企嘅空間唔係好大，去公園度先有公共空間。而個建築師其實佢諗就話，我想保留翻佢哋呢個原有嘅居民嗰個生活嘅質素，又要想考慮啲樹，咁就要喺一個好細嘅空間裏面咧，就係要做曬所有嘅一個叫專業嘅劇場。係，咁咧而佢就刻意咧就係將成個嘅劇場咧就由原本我哋常規嘅扇形咧就變一個馬蹄形咁樣嘅佈局。 嗯， 咁咧改咗個設計，然後咧就將成個嘅劇場嘅主入口咧，就由正路嘅係由係個正面去咧，轉咗90度喺個側邊入，咁咧嚟喺就咧就變咗唔使斬嗰棵樹。 哦， 然後咧就話啦，係借助咗個側面嚟講咧，就係可以咧就變成咗同舊翼咧有個公共空間，係共用空間，就唔會話起一個新嘅劇 劇院之後咧，舊疫就變咗好似係一個即係比較差啲，唔係咁樣，兩個係一個並存嘅。 係 咁，然後啦，入到去之後咧，係想係刻意係有個陽光喺個大堂裡面咧，係有唔同嘅天窗，你係可以見到出面。 係 而佢呢用呢個方式咧，其實用咗蘇州園林嗰種叫借景啊。 哦，即係點咧？ 你係可以喺個室內裡面咧，係望到出面 穿翻嚟， 望穿嚟，望到外面嘅樹，再望遠啲望到外面嘅高樓。咁你同個城市有個連接。 係 而再過緊啲就係咩咧？就其實係高山劇場後面係個山嚟嘅。 係啊， 佢咧就唔想咧，就話起咗嗰個新嘅建築物之後咧，會遮 阻擋到 阻擋得到咧隔離嗰幾座公共屋邨嗰啲景觀。所以就將嗰個 Fly Tower 嗰個舞台塔比較高兩幾層樓嘅咧，同埋一啲 office 咧，盡量搭一搭，但系咧貼住個山，等成個劇場咧就做出嚟，好似依山而建咁樣走落嚟。咁變咗就話係將個成個建築物同個環境係去配合，而且咧係真係設計到咧係能夠為當區居民。再靚啲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哋刻意係將部分嘅天台空間咧係可以開放俾公眾去做。 哦 系啦，俾佢上上高系有条楼梯， 有多一个社，即系一个社区嘅空间咁。 喺个舞台，喺个观众席上高嘅屋顶部分空间咧、可以俾啲公公伯伯喺嗰度咧做耍太极噶。咁变相咗咧，就话系唔会因为有个新嘅建筑物咧，原有嘅居民嘅利益系受到损害。 系， 咁亦都唔会破坏原有嘅环境。呢、這个其实系一个艰难嘅动作。第二最得意一样嘢就系咧。建築師其實有陣時咧係有啲人都幾自我嘅、都希望話佢嘅作品裏面係有佢自己嗰個叫 message， 或者嘅簽名啦， 係啦，即係有我自己嘅作品喺度。咁某個程度上講咧，佢爆，但係佢哋今次佢選擇做咩咧？係做得比較失途，比較平淡啲，係能夠同個環境去配合。咁所以其實你係要細微嘅、你要親身去到，你去坐定定睇下。去欣賞一下，留意一下啲陽光，咁你先至為之叫做一個覺得叫欣賞呢個建築物嘅、你唔會因為突然間覺得哇好浮誇、好誇張，哇全世界最龐大、最正、最音效最好嘅劇場，唔係，但係咧。是呢個嘅劇場嘅設計咧，係為個小區而去做 的，所以都見到即係 Simon 對於即係個建築美學嘅取態，即係經常強調以人為本而，因此會講到就講建築美學唔單單係講建築物本身，而係個建築物同周遭環境嘅關係啦，同個自然嘅關係啦，同一棵樹嘅關係啦。因為我都記得咧，即係例如喺千禧前後，即係例如喺首都北京，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巨型龐然大物。是感覺是外星人插在個城市裏面的一些建築物，那時候是興了一股熱潮，就是討論就是是不是一些大的、所謂國際大都會都需要這種這麼 signature 那麼簽名式的建築物作為一個建築美學，即 當時都有一種這樣的爭議，就是我們是不是需要這樣的建築呢，還是還是剛才好像高山劇場那種即以人為本以社區為本的建築呢？ 哦，其實我講緊另一個例子，講起劇，講起球場咧，近呢排我就去咗另一個球場咧，其實真係有幾值得你細味嘅，就係咧車公廟體育館。 哦， 係啦，而家近呢段時期咧，多數啲人去嗰度就做檢測啦，咁樣係啦，就唔係去打波啊。但係咧，你去到嗰度咧，你除咗係欣賞個建築設計之餘咧，你可以欣賞咧嗰個建築嘅手工。 嗯哼， 因為咧，其實 手工係咩意思啊？ 即係嗰個工藝啊。 哦。 我哋香港人咧，其實打成日都話起樓，blam blam 起咗佢，跟住然之後有乜事咪油漆泥水扇灰遮蓋咗佢咪算咯，或者係咯，咁有啲錢咪係即係可能係做啲鋁板遮咗佢算。 嗯嗯嗯。 嗱，今次呢個咧就係話，今次呢個照咗係由建築署去做設計同埋佢負責去管理。 嗯。 佢嘅管理其實真係做得好好，佢就係用咗清水混凝土。 哦。清水混凝 土就係話咧，係當你起完之後咧，那個結構嗰、那個石屎嘅結構。就是那個外牆的 了， 不會有任何油漆泥水批盪的，即是說個結構就是個外牆的物料。 是不是即是我們經常都說很工業風那些？ 是的，就是那種了。但是來說呢，你要做到這件事的時候呢，是無論你由揀個木板啦，跟住然之後呢去落石屎扎鐵釘板，然後跟住你去做測量，是一個好詳細好仔細地去執行，然後跟住落石屎頭又要考慮返當時嘅天氣、因為其實呢你個石屎係會 要加水，如果太过热咧，佢会干嘅，啲水会蒸发嘅，或者可能系天气冻嘅时候咧，佢嗰个嘅凝固度又会有所影响，所以个管理要做得好，跟住然后啦，落完之后咧又要搞得够匀、哦， 嗯， 咁呢样嘢咧其实系由你去设计，由你去拣料，个工人嘅施工系一条龙，系要每一步都唔可以差嘅、 嗯嗯， 所以做出嚟咧其实系好平滑， 系， 而最得意一样嘢咧，我问翻当时嗰、那个负责。呢、這個項目嘅建築師啦，佢話其實做完出嚟係比平常嗰啲可能仲要平添。 哦， 即係比平常我哋就咁係話做完石屎再去黐瓦仔或者係黐 少咗啲工序同埋少咗啲材料啦，已經、嗯、 真係少咗工序，咁反而仲平。而另外一樣嘢得意就話咧，呢、這個車公廟體育館就係話其實一個政府嘅運動場啦。咁可能你會諗就話，都我哋香港嘅運動場。我哋香港人好簡單啫，有得打波就掂噶啦。我哋 希望唔好再係咁啦嚇，嗰、那個對於體育嘅追求我哋 係啦，即係我哋即係唔係嗰啲係啲社區體育設施啫。有得打波咪夠爽噶啦，唔使好煩。我哋香港人即係簡簡單單就得噶啦。咁、 嗯嗯、 政府嘅亦都係因為係即係叫做係低成本係一用公帑啊嘛。 嗯、 但係佢其實就話，佢雖然話成個體育館主要都係一個盒，但佢個建築師話我唔想淨係做到一個黑盒出嚟。 嗯， 佢想咧就話。能够呢座建筑物同个城市有个关系、 嗯， 而且咧系同阳光有个关系，同、 嗯、 后面个山有关系。因为其实后西宫庙体育馆后面个山就系同车公庙系同一座山嘅。 系 咁咧，就佢哋就话将个最大嗰、那个篮球场两个篮球场配合啦个盒咧贴近个山、 嗯， 然后外面咧做咗唔同嘅花园同唔同嘅 garden，、 嗯、 等人咧可以过到时候咧系经过一个咧能够一个恬静嘅空间。 嗯 能够先至舒缓，而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亦都考虑到咧，系同周边嘅居民有关系噶。 嗯，点样咧？ 因为咧，因为附近系秦石村，咁咧其实好多嘅都系啲老屋村，好多老人家，佢都需要个空间嚟去做神运嘅。 系 嗰、那个 courtyard 嗰个家花园就俾佢咁做。 系 然后啦，如果万一系有夜晚啦，或者系周日有唔同嘅运动活动啊比赛嘅话咧，嗰、那个地方就变成俾啲运动员热身嘅地方啦。 系 咁考虑晒成个功能，然后咧，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咧，佢唔系将一个大嘅黑盒塞晒唔同嘅功能房喺度、 嗯， 即系有跳舞房有成，唔系。佢咧就係中間裏面有啲唔同嘅走廊空間咧，就變成為一個其實係全通透嘅空間。 嗯哼， 等佢可以嗰度係有自然風。咁咧，第一環保啲咯、 嗯。 第二咧，等佢能夠係感受到成個自然嘅感覺。 嗯嗯 你能夠可以喺個別空間睇到陽光，亦都可以望到後面嘅山、 嗯。 另外啦，就話咧，其實係佢嗰度要跑步啊，或者係做 gym 要舉鐵嗰地方咧、 嗯， 可以望到前面座山，面前有啲樹， 係、嗯、 變咗成個建築物咧，係同四周圍嘅環境係有個配合嘅、 嗯嗯。 而最過癮就咩咧？去到最高層咧，佢有條橋，等你行到後面咧，去到後面再連接翻後面嗰個花園，而那個花園咧係同。後面個山嗰啲樹咧係有個呼應 嘅。嗯，不過近年咧聽 Simon 咁樣去講咧，好似好多嘅建築都配合住個城市嘅需要，其中個需要就係我哋真係一個人口老化緊嘅城市，而所以關顧緊即係長者啊或者即係退休人士嘅一啲建築嘅需求都多咗。嗯 都多咗，其實唔好再講呢樣嘢啦。講墓地都係啦、 嗯， 鑽石山火葬場有一個另外一個係好值得去講嘅樣嘢。 係啊，鑽石山火葬場咧，其實我都好多即係要上去啦，即係一啲親友嘅過身咁樣。但係上到去嘅時候，總有種即係覺得啊，一啲都唔陰森恐怖，覺得相當之自然，亦都即係。對於個生命本身嘅思考都幾多，不過呢個可以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即係詳細去講啦。呢一節不如聽翻首歌先啦，嚴明熙嘅《複雜》。 我的心 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只离合还是一家人。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了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电台新闻报道， 午夜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向选举主任提交786份选委提名表，正式报名参加行政长官选举。选举事务处表示，选举主任杨家雄法官收到李家超的提名表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提名期结束之后七日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李家超表示，取得选委提名是第一步，会尽快撰写政纲和公布内容。李家超又举行两场网上交流会，分别针对土地、房屋和劳工问题。被問到爭取到的勞工界別提名比較少，李家超表示，針對所有選委，團隊都同樣努力，只要接觸到都會向選委解釋。強調提名票是重要，但更重要是希望透過同選委接觸，營造共同解決香港問題的共識。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確診，其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早前一连三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呈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735人离世。当局宣布，下星期二起，所有60岁或以上长者可以透过地区康健中心和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等服务单位免费索取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暂定推行至5月31日。而70岁或以上人士可以不用预约，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免费接受检测。 中央派遣的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到访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了解相关的防疫措施。专家早向院方提出改善建议，以减低院友感染病毒的风险。有关建议包括优化院舍的通风系统和空气净化设施，加强院友及员工的核酸检测等。他们又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其他食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代表就最新疫情发展和特区政府采取的措施交流意见。在会议上，双方讨论了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的成效和安老院的防控策略，包括如何有效地处理确诊长者和加强感染控制措施。他们都讨论学校恢复面授课堂和如何加强防控重点人群以及重点场所。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有过千名乌克兰士兵投降。乌克兰承认当地很可能完全落入俄军的手上。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查镇，形容乌克兰是犯罪现场，需要独立和公正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对俄采取更多行动，否则莫斯科将会将战区扩大至其他国家。英国和欧盟宣布制裁178名亲俄分裂分子。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指责俄罗斯进行种族灭绝，克里姆林宫批评是不可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不友好国家破坏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供应链，但俄方可以将能源资源的出口从西方转向真正需要他们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33点，升216点；标普五百指数报4,430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日元125.6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77.41美元，卖出1,977.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渐转天晴，天气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朝早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而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亚洲防盲基金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好多嘢要准备，但系最重要嘅系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分析，没接种疫苗的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的病情严重或者危殆的个案数字，是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的8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很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听识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短视频，港台电视31播出。 仲有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外交20问声音短信，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及普通话台播出。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基本法里面呢，我们已经有一个义务是需要就住23条去立法。我们看528的决定啦，讲到明我们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啦。国安法里面第7条呢，亦都再次是我们基本法23条的立法啦，同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1989年，史提芬·柯维出版了《与成功有约》一书，距今已经有30多年，但是仍然畅销，翻译成40种语言发行。究竟这本教人怎样去创造成功人生的书，魅力何在呢？书中的道理又是不是适用至今呢？ 与成功有约的主旨是成功是习惯促成的，因此作者列出7个可以令人成功的习惯，分别是主动积极、以终为始、要务第一、追求双赢、知彼知己、集思广益以及精益求精。 每一个所谓的好习惯，骤耳听来都是平平无奇，但是不可不知执行的细节往往才是重点。例如当讲到第一个成功习惯主动积极，作者就提醒我们，积极的起点是认清自己的被动位置。当你不知道自己有几被动地去生活，盲目地讲求主动积极，其实是白费心机的。就好像很多励志书籍教我们自主工作时间，但我就偏偏被动地跟随上司指令工作，那又怎样自主时间呢？因此作者认为所谓的主动积极，是我们先要明白自己是被动的，我们被动地面对工作、家庭以至命运的变化，而当中的主动是我们怎样去积极回应这些变化。 当你感觉生活被绑手绑脚，甚至有感被命运作弄，请不要怀疑这个是你的个人问题。被动地生活是文明人类集体的现象，重点是我们有了主动回应的觉悟，就会随住柯维提出的方法，包括以终为始以及要务第一的原则去实践改变。 其余6个习惯就有待大家自行查阅了，只是想提一提大家，习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持之以恒，而这个亦都是培养阅读习惯的原则。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与成功有约》，作者史提芬·柯维，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第3节的广东广西，咁直播室里边就有我米哈啦，同埋我眼前的建筑友人 Simon。咁今晚的题目咧就系细微建筑。咁刚才咧上一节我哋就讲到呢一个即系钻石山的火葬场。咁即系我的印象，我就头其实一讲火葬场咧，就头我净系记得嗰条楼梯，即系嗰个圆形的楼梯，然后慢慢行落嚟，嗰个整体的感觉就系、是。好舒服嘅一個感覺。其實嗰個整個建築計劃係點樣嚟，同埋裏邊有咩即係講究嘅咧？ 其實咧係做火葬場或者做一啲關於殯儀嘅嘢咧，其實係好蝦人做喺香港。因為咧其實 香港任何地方都會近民居的，你起任何的叫跟墓地相關的事都會有人反對，自然就大家都說、我們贊成香港要有多些墓地，但是不要近我家這個是很典型的做法的， 很典型的一個即都相當自我中心的一個觀點， 這個是咁你香港十八區有邊一區嘅土地係唔近民居啊？ 嗯、 真係揾唔到嘅、嗯，除非你海中心度填個人工島出嚟啫， 淨係做墓地嘅。 係啦，咁你就可能真係會，或者可能係做個地下室咯，咁樣樣，咁就反而都仲有機會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啦，呢、這個嘅建築嘅設計咧，其實做咗個好好嘅示範，俾咗成個香港，就係、是、佢做咗個建築物。佢咧近民居嗰度咧，其實係有好多骨灰庵，而嗰啲骨灰庵咧嘅地方咧，其實係轉咗90度。你如果喺外邊望咧，係應該係正望，係望唔到所有嘅骨灰庵嗰啲先人嘅牌嘅。而你見得到咧，其實係一個混凝土嘅建築，然後有條斜斜嘅長樓梯，外面有唔同嘅綠化。所以其實你離遠望咧，其實係望嘅咧，就只係一個係。一個似公園的地方，而另外就是因為是一個政府的墓地，其實它中間其實是會有個火葬的設施，然後呢就另外會有不同的禮堂等、不同的人士去做它的最後的追悼會或者告別儀式啦，咁樣咁而呢啲禮堂咧，佢亦都唔會話帶有特別宗教式，咁就感覺上高咧就有四個不同的殼喺度，然後中間咧就是你所講啦圓形的樓梯，咁咧其實是一個好得意的效果，就係咩咧？大部分去做呢啲叫做送別儀式嘅咧，都係坐車嚟噶啦，因為親友係啦， 冇錯。 佢就會經過一個咧好漆黑嘅地方停車場， 係冇錯。 然後經過一條圓形樓梯上去， 行上去。 咁個感覺上嘅咧，就係去咗另一個境界。 嗯， 至於真係好似係即係人生天堂嗰種嘅感覺，去咗另一個世界。 我哋會話係即係一個儀式空間啊，好多地方都會有呢一種儀式空間嘅，例如舉個例。戲院是其中一個，即是在外面一個很光的地方，然後入去一個黑暗的地方，那你那個穿過那個即是、去入去戲院那條隧道然後走上去，其實你坐下的時候你就進入了另一個空間去準備去迎接另一個經驗，所以我們說即是建築的空間的那種計算呢，其實就是在於令到我們和我們心理和整個儀式感的那個即呼應。咁而剛才三明講過就跌翻轉，就係、是、從一個即係可能帶住一啲悲傷，帶住一啲即係愁雲慘霧嘅狀態咧，穿過個黑暗，然後見翻個陽光咧，好似帶你進入另一個即係空間同埋一種感覺一樣。 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做得好好嘅地方咧，就係咧，因為火葬場係有煙通嘅，咁而中國人嚟講就要整住三支香嘅話，咁其實好唔吉利 嘅。係啊，即係當年即係對於南丫島都係有，即係嗰個咁樣嘅，即係覺得啊，點解要見住三支香咧？ 係啦，咁其實就變咗係一個相當之唔吉利嘅地方。咁咧而個建築師將呢三支香咧設計成好似一個咩咧？好似成一個係一個風塔咁樣樣，係一個。似一個可以話就似一個雕塑品添，佢唔係好複雜，一個石屎做到似係一個真係似一個係雕塑品嘅角色，係將個煙通嗰個外形咧係收埋咗，咁、變相咗咧就係佢附近民居啦，或者幾間學校咧去望落去嘅時候咧，呢、這個嘅火葬場其實係似係一個公園，同埋佢好龐大嘅綠化。同埋咧，亦都得意地，佢再配合住咧後面嘅山景，所以其實你一啲都唔會抗拒嘅。 我記得咧喺嗰個即係火葬場，其中一個令我覺得舒服咧，係因為佢嘅采光係好足嘅，即係所以你係做緊任何儀式都好啦，無論唔同宗教都好，即係你都會發覺嗰種只有莊嚴嘅感覺咯嚇、而冇一種即係陰森啊等等嘅感覺。我哋講建築啦，但係其實咧講下講下咧，你發覺其實係同人生唔同階段好似都扯上關係。生老病死啦，衣食住行啦，我哋讲商场啊，讲由从商场讲到火葬场，仲有咩香港嘅建筑系即系值得我哋去细味咧？ 我会讲咧，讲下高铁站啦， 行啦佢 系啦，咁咧其实高铁站嚟讲就大家都知道啦，当年佢喺立法会度得到拨款啦，都嗰阵时都好大争议啦。咁其实我访问嗰阵时嗰个嘅设计嘅团队，佢都讲我就话要设计一个地铁站咧。其实不是太困难的，对他们来说，因为他公司都做过很多个了。但是要做到一个是个地铁站能够是将人和建筑或者这个建筑物和个城市的关系能够拉近，就是一个难度了。 是 要花多功夫。所以他第一件事他做就是 將整個高鐵站個成個地盤咧，盡可能係個地面以上空間咧，盡可能係加分俾公眾，係啦。然後咧，將大部分嘅功能咧擺咗喺個地底度，咁一令到咧成個嘅高鐵站咧嗰個大堂咧係有幾十米高，咁咧就其實喺個大嘅空間裏面咧，第一能夠等去到係接車或者係送別啲朋友嘅時候咧，佢都可以有個舒服嘅空間，同埋嚟講咧，唔會話你去送別親友嗰時咧，就佢哦 say goodbye 就咧就過咗個閘口，你睇唔到佢，佢一樣可以係見到下面佢過咗個入境處，過咗唔同間喺度等車，你仍然可以見到 喺個大堂啊嘛，即係如果大家仲有記憶，即係當然我哋好耐冇去過嗰個高鐵站啦，即係，但係即係如果仲有記憶，就係你嗰個深度係令到佢咧。可以望到好遠嘅，所以冇一種壓迫感嘅喺嗰個即係一個好大嘅站裏面，所以好多時候火車站或者地鐵站尤其即係一落到地底之後，你就有種好不其然嘅壓迫感噶嘛。 係啦， 但係高鐵站就可以做到呢一點。 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係好刻意地咧，係個結構用咗好多功夫嘅。佢唔係淨係做咗嗰個好似風琴形咁嘅屋頂，嗰、那個係複雜，但係佢複雜咗，其實係成嗰幾條柱 打橫嘅，即係延伸從左下角從右下角扮上左上角嘅嗰幾條柱， 嗰幾條樹枝形嘅柱。咁、其實嚟講咧，嗰幾條樹枝形有九組嘅樹枝形嘅柱咧，其實就係一個好精妙嘅結構，就係、一個九組嘅樹枝形嘅柱啦，向外傾，然後喺上面咧就做咗個咧個拱門，就等咧。整個空間裏面就好簡潔，等咧就係裏面就唔會有咁多嘅倒影，唔會有好多柱，唔會多梁，咁咧唔會有橫梁壓頂個感覺，又唔會話覺得咧係一個喺好工業化嘅地方，等係一個好舒服、好清新嘅地方，好多陽光喺度，同埋啦，因為個空間夠大，而且夠長，可以將啲人流唔同嘅分散，無論從管理角度或者保安角度咧，都係容易去處理。而最重要係咩咧？就係咧。是能夠等那些旅客呢可以舒緩的心情，有空間他願意坐低，那麼個人會不容易暴躁的，這個是他精妙之處。而另外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他將個屋頂的大部分的地方都變成一個是叫做是室外公園，室外公園那裡是成 3.7 公頃的，不是小的，而這個公園呢其實是可以連接到呢未來的西九龍文化區裏面嘅室外公園，係即係話你嗰個係一個叫做係一個起點，然後咧一路你可以延伸喺個公園度行到去到海邊，等成個車站咧能夠係同個城市有個關係， 已經變成現在啦。即係嗰個西九嘅公園就，我仲記得當年即係好多嘅所謂嘅即係 focus group 咧去即係討論嗰個起西九啊等等 ampus 啊等等周邊好多嘅一啲即係評論員啦，去望住嗰張地圖就話：呢度係咪綠化㗎？你用綠色油咧，又唔代表嗰度有草嘅。但係即係今時今日起出嚟咧，都算係好多綠化嘅空間，即係都係一個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嗰、那個你入到去西九嘅嗰個地方咧，尤其是行嗰個海邊咧，有一種都喺香港好耐冇見過嘅城市景觀，即係一種好似同自然風啦，同個海岸好近啦，然後依住呢個海岸同公園，見到一啲喺建築結構上面或者外觀上面都幾特別嘅建築物，例如 Ampus 個博物館等等。即係呢一個都係近年我覺得對於香港嘅景觀好大嘅轉變嘅一個計劃。 就是整個海濱，其實是香港多了很多海濱呢，是的空間是變成了公共空間，這個是活化了的，直頭不淨止是 Ampus 那邊啦，你去到觀塘啦，或者去到灣仔啦，去到金鐘，最後延伸到堅尼地城，其實多了很多海濱的公共空間，咁大家可以變咗臨海，變咗係真係可以親近翻個城市。其實唔好講話一定海濱嘅啦，咁另一個得意嘅例子就係堅尼地城泳池啦。 哦， 呢個其實一個好長嘅故事嘅，原來可以係 介紹下。 其實咧原本當年咧係興建堅尼地城泳池，堅尼地站嗰時咧，佢原本個位置咧就喺佢地鐵站隔離嗰個嘅籃球場嘅。但係如果要起嗰個嘅要喺個籃球場起嘅時候咧，就要拆咗。嗰籃球場之後咧，仲要斬咗嗰幾棵古樹。 哦，又有幾棵古樹。 係啦，咁最後咧，佢就決定就點咧？就保留啲樹，拆咗舊嗰個泳池，起個地鐵站。 哦，即係 你唔講都唔知，原來我哋香港係咁重視嗰啲古樹喎。 有㗎，其實都對佢係有尊重㗎。係 咯，幾好。 但是呢，咁因为係就拆咗嗰、那个旧嘅、泳池之后呢，咁要喺个成个市社区里面俾返个合资格嘅泳池嚟去游水㗎。 因为嗰个都係一个即係社区设施。 社区设施。 即係当地嘅居民係需要有。 咁跟住呢，就喺而家嘅坚尼地城泳池嗰个三角嘅位置呢，就搵咗呢个地方。咁、呢，其实佢搵咗个地方就係成三角形。但係呢，佢要求係要摆呢，係摆两个标准嘅泳池。 嗯。 係啦，即係足足係有25米嘅，50米。50米泳池是这样做，是拍住喺度。咁所以其实呢是好艰难地去做。咁呢而呢个呢就唔正止难度系个难摆个泳池。而更加难度呢就咩呢系其实佢系有一个系室外一个系室内嘅泳池。 哦、 而且呢其实嗰个地方成个地盘呢唔系一次过能够俾你去起。 咩意思呢 因为呢其实系嗰时起緊系港岛嘅西線啊嘛， 系啊， 佢咧其實就係靠住成個地盤咧，其中一個空間咧係要嚟出泥啊，因為掘隧道好多泥噶嘛。 哦，出泥即係啲泥要運翻出嚟， 係啦，佢要嚟運走啲泥，然後咧就喺嗰度咧 真真正正嘅出泥啊， 係啦，真係出泥，將啲泥咧運走喺嗰度，然後再經嗰度堅尼地城嗰啲碼頭咧運去堆填區。 明白。 咁因為好多嘅，咁咧就變相咗就話佢就首先起嘅時候咧就係起到一半。起咗第一个泳池，室外嘅泳池，咁、然后咧就都系出完嚟之后啦，起晒嗰个嘅港岛西线啦，之后先交另外嗰半个泳池俾你、去起。但系记住，呢个系泳池嚟嘅、你个建筑物其实拼埋一齐，起完之后你要唔漏水， 系、哦， 系啊，系好艰难的，仲要系先起个室外，再起个室内。但系记住，你起嗰阵时嘅话咧，你又要拆墙，又要成嘅话咧，咁其实你个室外泳池唔可以污染嘅。 嗯嗯嗯。 咁其实点样做保护咧？点样防尘咧？系一个好高嘅技巧，要花咗好多嘅精力嚟去做。咁然后你其实你有亦都留意到嘅，就话咧，其实起完之后咧，个建筑师就唔希望咧个新旧建筑有两截式嘅。 哦。 所以其实咧就希望咧就系嗰个外墙咧系用咗一个系锌呢只物料。就因为锌呢个物料咧，佢会迟啲会氧化咧，氧化到咁上下时候咧，就可以贴近。而家都未完全系贴近同一日式嘅、你会见到仍然有新旧式。 即系就算系两个唔同步开始，即系氧化嘅，即系时间点咧，你个时差都系可以追得翻嘅。 可以慢慢追翻，最后追到嘅时候咧，就可以系过咗某一段时期之后咧，新嗰个会似翻旧嘅色。 哦， 咁样嚟去做。所以其实是无论是个功能啦、结构啦、城市规划咧，系花咗好大嘅精力。其实今次我写呢本书嘅时候咧，问翻好多本地建筑师，表面上佢做啲建筑唔系好特别好浮夸，但系所背后所付出嘅心力一啲都唔少。 其实即系近年本地建筑师嘅嗰种即系开始受到注目咧，有冇一个大环境嘅转变导致到即系呢样嘢嘅即系出现嘅咧？呢、這个现象嘅出现， 我觉得。未算是一个好大的改变，因为始终呢就是我们在个城市里面始终都固有对建筑的看法是流于房地产的角度。对整个都市空间的性呢其实都有少少的改变。但是呢都仲是带有一份偏向谩骂的角度，投诉的角度。所以来讲呢就不是太过多正向的讨论。 所以即今晚听完 Simon 去讲呢，即是当我们讲话世纪建筑呢，有时候我们经常都以为是讲历史建筑，是吗？但今晚很多的例子其实都讲紧，其实我们现在进行式其实很多的建筑都在美学上面，在规划上面，在跟社区的连结和自然景观的连结上面，其实都很讲究。而那些講究呢，其實就是我們世微建築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所以即是無論是即是好像我這樣一個門外漢，定是還是真的去對藝術對建築有要求和知識的人呢，其實都會發覺在香港這個城市，我們還是找到很多值得我們欣賞和世微的建築。今晚就很多謝即是 Simon 來到啦。預告少少聽晚廣東廣西的題目先。聽晚星期四晚廣東廣西呢，有鄧達志和吳桂生醫生呢就講失語症是什麼。現在聽一首歌先， Yuki Luffy 的點點。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